白雪，寥寥炊烟，用你的心跳把我灌醉。朦胧的月，安静的街，半梦半醒在花开花谢，爱的传说在一瞬间，用你的心跳照亮黑夜。 我要你陪着我穿梭在奇迹世界，我想你宠着我把历史统统改写，我要你哄哄我让梦想继续撒野，狂歌到天涯海角，一生一世轰轰烈烈不眠的夜。 三千我只饮一杯，漠河白雪寥寥炊烟，用你的心跳把我灌醉。朦胧的月，安静的街，半梦半醒在花开花谢，爱的传说在一瞬间，用你的心跳照亮黑夜。 我要你陪着我穿梭在奇迹世界，我想你宠着我把历史统统改写，我要你哄哄我让梦想继续撒野，狂歌到天涯海角，一生一世轰轰烈烈不眠的夜。 寻着爱情烙印，你相信我，只要你的坚定，一路走走一路停停，现在开始释放勇气，看奇迹的世界充满运气，你要惊喜就在你的掌心，跟着我去远古的旅行， 借我的 手机陪着我穿梭在奇迹世界，我想你宠着我把历史统统改写，我要你哄哄我让梦想继续撒野，狂歌到天涯海角，一生一世轰轰烈烈。我要你陪着我穿梭在奇迹世界，我想你宠着我把历史统统改写，我要你哄哄我让梦想继续撒野，狂歌到天涯海角，一生一世轰轰烈烈不眠的夜。 我要你陪着我穿梭在奇迹世界，我想你宠着我把历史统统改写，我要你哄